一首来自徐佳莹《不要再孤单》。自从2016年初徐佳莹登上《我是歌手》的舞台，她凭借超强的音乐实力和舞台表现力，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大力追捧，人气爆棚。那在13期的节目中，徐佳莹都是一路过关斩将，屡屡收获了亮眼的成绩。2016年对她来说也是收获满满，7月份的时候连续在内地举办了3场演唱会，震撼的视觉音响效果，还有给歌迷打造的专属回忆，也让我们看到她在舞台上的多重魅力。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 Muse Forty， 我是苏萍。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大家都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你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 一首来自杨宗纬《洋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品冠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呢，即将在2017年1月14号晚上开唱。这次品冠邀请了陈洁仪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倾情助阵。陈洁仪和品冠相识多年，而且共同参加过很多次的活动，同样都是来自东南亚，而且起步于台湾，却一直没有能够深情对唱。那这次机会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接下来品冠的歌曲《门没锁》。 电视第二波，画面一幅幅过，

一首来自金海心《爱似水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Forty， 我是 Suki。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长城》12月29号在台湾上映，首周末收获票房约1300万人民币，荣登2017开篇票房的冠军。《长城》在台湾同样是口碑两极分化，有网友就批评说剧情不太合理，不过也有网友表示说明明很好看，就是一部不用动脑的爽片。《长城》的确是大制作，但是看过之后的感觉还是因人而异的。那你觉得《长城》怎么样呢？欢迎来微信公众平台聊一下。接下来我们继续好音乐，本期三篇。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船不用桨，谁能够扬帆没有风向，谁能够离开好朋友没有感伤。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一首来自无印良品《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1.5 Miss Forty， 我是 Suki。方大同2014年专辑《危险世界》中，不仅唱作俱佳，更挑战了自导自演新歌的 MV。方大同在新歌《黑白灰》的 MV 中，更是一人分饰七角，还大秀舞技，一次又一次自我突破，也让我们认识到方大同不仅会创作、会唱歌，还会演戏、导戏、跳舞，是全方位的音乐才子。接下来，方大同《黑白灰》。 真正的自己，邪恶越正义，谁才会胜利？总有 是 It's OK。 天使压着头说你不对， 精挑细选的好音乐与你相约潮流最前线，这里是属于你的 MyFM 100.5。 MyFM 100.5。 now. Right now. Listen. Right now. Right now. My FM 100.5. Music 40. Right now. Right now. My FM. Music 40， 你好，我是 Penny， 戴佩妮。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

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抱，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有你看着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你曾经爱。 一首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这首歌大概是讲述了分手之后男主人公有一些后知后觉的情绪，想问后前生前任一生你好不好。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苏萍。谭维维的歌声呢，一直是被很多观众非常喜爱的，嘹亮大气的歌喉，通透高亢的声线，演绎了许多经典的曲目。在电视剧《达子的春天》中有一首插曲，在经过重新演绎之后，谭维维表现出的是小女人的无奈、慵懒、清新跃动的节奏，显得更加活泼自然，也是谭维维近年来许多歌曲中最青春快乐的一首。这首歌是收录在她专辑《耳戒》中，来自谭维维《达子的春天》。 随心就好，属于自己的调调。虽然爱情一直没讯号，同样频率的他我还在寻找，但是我从不烦恼，像飞上枝头的外表，不如专心养老。我的想法我自己主导，以前都仅供参考。偶尔对孤单发发牢骚，我的故事里还差一位主角，期盼恋爱的预兆，想飞上枝头。 连续四十分钟给你不间断的好音乐 Music 40，只在 My FM， 我是许志安。 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宝，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 上来自文章《等不到的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Suki。 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

下一颗孤独的苹果，体会世界莫名的焦灼。他的眼里没有对与错，只有现实无关的因果，冲突连天分裂着你我。你好，疯子，你替谁辩护，为谁歌唱，你在为谁跳舞。你好，疯子，我是疯子，在不平静的灵魂中慢慢安息，抵御着流言蜚语。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Music Party， 我是 Suki。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Ella 演唱的电影《你好疯子》的同名主题曲。电影《你好疯子》自从上映以来呢，遭遇了低排片、无笑场、观众无处买票的待遇。最近影片制作人也是呼吁院线要增加排片量，给到 5% 的排片空间，能够每天排映一个黄金场。电影上映首日的排片是 7.1%， 元旦档呢三天萎缩到 2.4%， 票房累计是1237万，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元旦的时候还看到朋友圈很多小伙伴都在刷这部影片，小成本制作，但是内容还足够深刻，新演员的演技也是得到了肯定。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电影院一睹为快。 OK， 我们继续好音乐 Not Letting Go。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好消息，热卖超市金街店1月7号盛大开业，活动多多，商品劲爆，还等什么？赶快来参加吧！地址：塘沽金街大榕树对面。

对吗？说别浪费，说不起吗？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宽厚你的嘴，哎哎，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宽厚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你同类。本该知道说在抹黑，本该知道说在不能伪造，熟悉了却又说来，厌倦了却又拼命的挽回，谁也是你，谁不疼呢？说别浪费，谁不气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随之起舞沦为。 K 歌欢唱榜，随时随心好音乐。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俊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M。 冬和梦魇分散过， 斑驳，月光太温柔，草草不如说，一心要那荆州，有阴谋阳谋，没说安多干摩，都看我年分山坡，烽火连天不休，儿女情长被乱世左右，谁来煮酒，尔虞我诈是善果，说不清对与错， starts now. Music 40，品质音乐为你选择。 一首来自孙燕姿《天使的指纹》，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usic 40，我是 Suki。 想当初卡带还在流行的时候，张信哲发布了《梦想》这张专辑，音像店外面摆的全都是这张，那每个少女走过摊位的时候都会心动犹豫，说要不要买走一张呢？那段美好时光有一个记忆是属于张信哲的歌曲，接下来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然天气就不用再关心天气，到哪里打扮都随心所欲，穿了你常穿了太多人的好意，我却依然还是那么叛逆。看着天色渐渐的暗去，选择一个人平静呼吸，不在乎地等每个十年来袭。窗外全城的烟火升起，带走他熟悉的轨迹，而我在想你，再次遇见你是在某个夜里，醉酒后在街头大声哭泣，你说他就在昨天离你而远去，你伤心地对我诉说委屈，可能你已忘了当初我多爱你。就算过了许久都没抚平，而我只能忍住了所有的情绪，告诉自己我只可以想你。看着天色渐渐的暗去，选择一个人平静呼吸，不在乎地等每个十年来袭。窗外全城的烟火升起，来到他熟悉的轨迹，而我在受太多压力，继续积压疲惫不堪的身体。耳边总有那么多叹息，爱已不知道在哪里，而我在想你。 一首来自 Sara 月光下想你，这首歌呢是由吴梦琪和金放共同作词作曲，收录在他1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月光下想你中。制作人吴梦琪老师呢为 Sara 再度量身打造，风格上也延续了之前的忧伤氛围，整首歌都有一种触人心弦的感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yFM 100.5 Miss Friday， 我是 Suki。 袁若兰绿袖子。 秋天开始，爱成飘零。 写完的字，独奏的离愁词，是我一直要世俗真相里的住址。我会记得曾经有你爱我一次， My FM Music 40，给你最多好歌的一天。你好，我是张栋梁。 怎么睡得着，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美好。 我都在， 我知道，一点一滴都很重要。想你的笑让我怎么睡得着，小小世界不可替代的美好。牵你手， 牵你靠， 一天一天把你化成最美的依靠。 一首来自叶一茜田亮《想你的笑》，这里是 My 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苏萍。一月三号呢，是王菲大女儿窦靖童20岁生日。窦靖童在微博上晒出两张和妈妈相拥的照片，一张是童年时期，一张是去年王菲演唱会发布会上的照片。窦靖童呢，已经从小孩长为成人，王菲却容颜未改。接下来这首歌是王菲刚出道时候的作品，林夕作词，陈小霞谱曲的一首歌，来自王菲《暧昧》。 眉目里似哭不似哭，还祈求什么说不出，陪着你轻抚着烟圈，到唇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茶沫有渴望走遍书， 每晚，轮回会再次抚养。

在属于我的角落，假装自己只是个过客，我的心在人群中闪躲。 有多苦，这里是 MyFM 100.5 Muse40， 我是 Suki。 无论多么狂热多么热烈的爱情，一旦其中一个人不爱了，那从此之后两个人也只是陌路。最近呢，信发行了新单曲《唱不完的副歌》，描述的正是这样的爱情。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对爱情的承诺，来自言承旭，我会很爱你。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My FM, My FM 100.5。

漂泊不懂一把，你的美丽不堪动荡，你单纯我迷茫，你廉价我流浪，山谷中这一切带不走，你爱抬头拥抱阳光，哦，我得眺望下的前往，我走开你留下，我回忆你是花，至少我们会仰望同一片天空。最开始没有伤你暗中偷偷的怂恿，我们曾经选择相逢，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旅程的结果过于只为遇到你，多么想万化成为你脚下的你， 北京时间16:48，这里是 MyFM 100.5 Miss Forty， 我是 Suki， 马上进入今天的 MyFM 卫星站。12月30号，宝沃汽车沃德红安 4S 店在天津海和英迪格酒店隆重召开2016年天津媒体答谢会，20余家媒体和40余名车主代表参加了本次活动。在活动现场，大家共同品鉴新上市的宝沃 BX7 67座车型，零距离感受让豪华触手可及的宝沃品牌理念。2017年，通过宝沃汽车环环相扣的体系建设，在全球布局中，宝沃必将再起征程，以品质诚意获得全球消费者的信赖。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 MyFan 卫星站，我们的 Muse Friday 也要接近尾声了。明天的温度和今天差不多，3到0下1摄氏度，而且雾霾会逐渐消散。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舒君的音乐摩天轮，我是 Suki， 明天见，拜拜。 今天同学聚会不整复杂的，咱喝这个 好先生里的那个江小白酒。 喝江小白酒到天津盛醉山茂，24699996。 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 金鸡送福， 双电同庆， 天津有奥特莱斯，恭贺长沙奥莱6周年， 全场名品超值回馈，折上随机再6折，幸运购物不花钱， 巨伟影院开业优惠享不停，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My FM 100.5。 我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眼神交汇都变成浪漫惊喜。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由韩寒导演、邓超、彭于晏、董子健主演的电影《乘风破浪》召开发布会，并定档2017年大年初一正式上映。在电影发布会上，韩寒亲自担任主持人，唇枪舌剑，能攻能守。当记者提问为什么要在竞争如此惨烈的春节档上映时，韩寒回应只能说明三个字：有信心。韩寒如此霸气的回答让人对电影更是期待。兄弟情是《乘风破浪》的核心元素，以邓超、彭于晏、董子健、高华阳组成的土帅 F4 之间有很多啼笑皆非的故事。在发布会上，韩寒也有说到兄弟情。 在这个剧组里面，真的大家都一直是非常的融洽，真的像成为了好兄弟，对吗？ 而几个主演也纷纷奔着不黑不兄弟的主题互相爆料，彭于晏成为中枪最多的一个。 就他算是就作为男神，你知道吗？就是哇，线条各方面。我后来知道他是因为跟蒜有关系，他是一个特别爱吃蒜的人。对，就是生蒜，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戏演兄弟，每天我跟他最近，就每天都是这么近的。对，然后每天吃完饭我就说，唐 Sir 你又吃蒜了。 其实电影《乘风破浪》中有很多韩寒的符号，比如说赛车，电影的主人公就是赛车手。赛车手阿浪一直对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耿耿于怀，在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阿浪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奇妙的冒险。这样的视角让人看起来又有了一种小镇青春片的即视感。不过这么文艺的气息真的适合在贺岁档上映吗？在发布会上，韩寒被问及既然是贺岁档为什么不做成喜剧片，他则再次霸气回应，这部电影可能是贺岁档最好笑的一部。那到底这部打着兄弟情招牌的喜剧能不能逗笑观众呢？让我们大年初一拭目以待吧。 MyFM台前幕后。 My chest 我的味道， My soul 我的内心， My sound 我的自己， My style My love， 这里是 MyFM 100.5 我的音乐电台。 你的笑总是装作很天真，说我们永远都不会离分，空气中你